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连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 系，多谢。 咁、啊、呢个哈佛女孩啊个效应咧就即刻发酵。啊，呢、这个咧见到你咧啊用一个咁嘅啊呢、这个蒋宇容咧喺哈佛嘅毕业礼嗰度咧系顶风作案，公然再挑衅咧，就美国司法部即刻做嘢，就喺6月3日咧系证实一名中国嘅所谓科学家。去年是将一种农业生物武器的病原体收埋喺个背包度，企图走私进入美国。呢只病原体咧犀利啦，叫做禾谷镰刀菌。禾谷镰刀菌咧系可以破坏小麦、大麦、粟米同埋稻米嘅生长。一旦咧系令呢啲农作物生长咧，就会感染一种叫谷枯病啊，即系咧呢啲农作物咧即刻枯死。不但每年在全球已经造成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且这只禾谷镰刀菌产生的毒素还会导致那些牲畜和人类出现呕吐、肝脏损害和生殖机能的缺陷。所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严正指出，这只禾谷镰刀菌是潜在的一种农业恐怖主义武器。啊！呢个咧真系未听过，叫农业嘅恐怖主义武器。好啦，被捕两名中国人咧，就一男一女，女嘅咧叫简云清，同埋咧佢一个啊情夫啊，叫做刘尊勇，就被控犯下多宗咧系联邦罪行，包括串谋欺骗美国、走私、向联邦调查局嘅人员作出虚假陈述同埋签证欺诈等等。这个简云清这个中国女人呢，原来拥有浙江大学植物病原学博士学位，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员，电子设备更传有呢是描述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宣誓忠诚的资讯，即是她的社交媒体手提电话等等。联邦检察官呢就声称这个中国女公民呢是由中国政府呢是获得的基金会是获得资助，就进行博士后研究。啊，佢个博士后研究咧就喺美国嘅密西根大学嗰度去进行。咁佢带呢一只农业嘅毒菌入嚟咧，系密西根大学咧系并冇得到联邦政府嘅许可咧，系俾呢只嘢咧系带入嚟嘅。啊，咁原来咧系当美国嘅海关同埋边境保护局，简称 CBP 啊，系捉到佢，然后咧问佢嘅情夫刘尊勇嘅时候咧，啊，佢访问佢话佢嚟美国咧，啊，就佢一口否认啊，系话持有啲生物病嘅原体啊，亦都话完全唔知情咧，就向执法人员咧作出虚假陈述，喺底特律嘅机场走私呢一只咧系病原体，并且声称啊，最后啊就话咧喺佢嗰个情人啊，或者老婆啊，咪嗰啲简云清工作嘅墨西哥干大学咧个实验室嚟到研究嘅，系嘛？嗱，呢一只咧系紧要啦，系嘛？就你要知道咧，美国司法部啊，吓同埋啲美国媒体今次通报咧，啊，直情报呢单嘢咧，讲到明个标题叫 Chinese Nationals， 中国公民，你记唔记得？好多年来美国嗰啲白左同埋英国嗰啲左交。话一旦拉到嗰啲抢劫啊、谋杀啊，只要佢系少数族裔，来自非洲啊、中东啊，不能够报道佢嘅国籍。所以咧，4年前啊，系呢个由中国武汉啊系传出嚟嘅病毒，一旦咧一度咧系称呼为 China virus 咧，系被指为种族歧视啊、煽动种族仇恨啊，会鼓动排华啦。今次咧冇人格啦。美国政府亦都唔理你，吓呢个标题睇住叫 Chinese Nationals， 讲到明系中国学者，话冇人抗议喎。咁美国啲华裔啊、大学生啊、中国留学生应该出嚟抗议，点解你要标签中国 公民 啊， 其 杜 他 生 嘅公民会唔会都系咁 系 咧？ 应该 会 系 唔会 其 系 他 人 美国 炸 嘅 法 白 西 人 斯 啊，嗰啲白咗应该出嚟为中国呢个少数族裔捍卫佢哋嘅权益，点解唔出声啊？因为本身白咗都歧视你中国人啊！ 我一早讲咗系啦，咁而家你讲嗱呢条题啊，睇唔睇到啊？啊，叫 Chinese nationals 讲到明一个字， 斗八卦 叫 Chinese 睇到未？所以 Donald Trump 嗰阵时话 China virus， 咁你有乜好嘈？呢啲咪就系咯，系咪啊？系呢啲就系罔顾科学、罔顾事实，用个政治意识形态去凌驾事实。啊，你谂住咧，系话要会引起种族主义？好似李家超话斋，你个人唔喺现场咪冇事咯。你唔带呢啲咁嘅病毒入嚟啊，人哋咪唔会歧视你呢个民族咯。而家咁样系唔系排华咧？可以咁讲话已经开始，不呢个世界叫人必自侮啊，然后人冇知。冇办法噶，你自己唔清除你自己民族里面嘅败类，系任由佢咧，系将呢啲咁嘅嘢带入美国嗱，呢、這个大镬噶，因为呢个联邦调查局同埋美国政府，你呢个咧系双程路，一路你系由美国嘅 IT 嘅实验室咧就偷走美国嘅尖端技术，嗰啲你就拎出美国，然后你呢将呢只禾谷镰刀病原菌就带入美国。一出一入，你话美国民众啊，系对中国人有何观感？你出100个哈佛女孩喺度洗白啊，喺度讲啲大爱包容啊，啊冇，只要我冇卫生巾，一呢、這个世界只要一个人冇卫生巾用啊，我都拒绝嚟月经啊，系讲到咧热泪盈眶啊，啊摆出个圣母姿态冇用噶， 嗱，陶生 只会弄巧反拙啊，只会令到咧。顶风作案咧，令到美国反击， 我记得咧 加大力度。 我小学嘅时候咧，跟阿爸喺铜锣湾纽约戏院睇过一套电影，应该系查理士布朗神做，叫《电话》。类似一个科幻惊吓嘅故事。佢话咧就系唔知苏联定系呢啲共产国家咧，就喺呢个冷战时代啊，因为嗰时系七几年，就派咗好多咧呢啲人咧入咗去美国。但佢哋係正常人嚟嘅，佢哋照樣讀書、結婚、生仔，過住美式嘅生活。但係只要突然間，佢哋又喺個電話亭裏面收咗個電話，呢電話之後突然間就唔知點解個腦裏面咧，佢哋潛伏咗嗰個一啲指令就會出現啦，即係佢就 會激活 咗，跟住佢咧就走去破壞美國嗰啲咁嘅基地啊，或者係公共設施啊，或者走去殺人啊。咁原來後來咧就。揭露了原来是苏联，应该如果没记错，就是将这些美国公民就洗脑和设置了这些装置，整个是一些科幻惊律片来的。我不知道你后生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我很深印象，当时很害怕。但其实我告诉大家，就算刚才你说这个这样的中国公民，他当初不是做间谍，他当初真的去读书，只要他有朝一日收到一个电话，都唔到佢唔做呢啲嘢，因为 呢个你系身为一个中国人嘅职责咯。 因为法律上就系除咗呢个你讲过啦，嗰个国家安全法之外，佢要提供呢个服务或者情报之外咧，佢去得呢啲外国去读书做嘢，佢后边有一大串嘅保荐人或者推荐人，甚至嗰啲钱都唔系佢出嘅。呢啲个藤楞瓜瓜楞藤咧，包括佢哋嘅真系成条村啊都有关系嘅。所以佢承担嘅唔系个人啊，佢好多出国嘅我都接触过啦，即系我无谓讲细节啦，因为惊影响到人。佢唔系佢一言一行，佢亲口同我讲，佢唔系佢个人，佢系佢嘅父辈啦、祖父辈啦，甚至佢哋嘅单位，即系佢哋服务嘅单位嘅，佢哋都要承担效果。所以佢哋考虑嘅嘢咧系好周详。即系换句话讲，其实到佢身不由己嘅时候咧，佢唔做都唔得。所以。即係長羽絨之流咧，其實只不過係冰山一角。佢可能真係一個咧哈佛女孩，佢真係可能咧個父母離婚，佢真係苦讀，佢真係唔關事嘅。但係 我連呢啲都唔信。 我當啊，我退100步啊。但係對國家要佢做嘢嘅時候，就冇得唔做。即係等於喺網絡上邊而家俾人發現咗啦。台灣有個YouTube 嘅新機車個網絡裏面揭露，佢就喺當時中國嘅 這個外交官謝峰啊，去到哈佛演講的時候，咁啲台灣學生喺度示威啊嘛，跟住俾人稱出去啊嘛，當時個女學生 喺裏邊圈話 台灣學生啊。咁佢咧原來俾人揭發佢喺現場嘅，佢係嗰啲學生會嘅義工或者助理，佢企喺度，佢喂佢冇做過嘢喎，嗰個女生嚟喎，嗰個女生係有衛生巾用，但係佢俾人扯走喎。點解你咁為女生發聲、為平權嘅時候，你對呢啲言論自由啊、對一個政變自由啊，完全視若無睹咧？嗱，呢啲咪就係佢哋嘅真面目咯，陶生。 唔係當日咧喺呢個演講會咧，就係扯走呢個台灣同埋西藏女生嘅咧，係一名孔武有力嘅中國男學生。 嗱，睇 哈佛大學裏邊一定有女性主義、有女權團體。平時啲左交嘅女人咧，就成日话男人咧系 sexist 同埋厌女症吓，咁点解呢个中国男子啊要扯走呢个抗议？人哋抗议一件事啊，咁你应该系咪好有礼貌咁同佢沟通吓，请佢出去咧？喺度喐手喐脚，第一构成咧呢个男人对女性嘅暴力，第二构成 me too， 因为咧你未经佢咧系同意咧系私自咧系用你对双手去接触佢个身体。在冲撞拉扯的时候，我有理由相信这个中国男人呢是可能他对手呢有意或者无意接触到这个女性的敏感部位，即是乘机抽水，是不是？ 当然了。 哈佛左交是不是最喜欢研究女性男女平权？ 现场没有一个人就出来，没有人挺身而出。 事后请问哈佛那些呢女权运动、啊、那些学者去了哪里？这个第一。第二改完哈佛啦，《纽约时报》左翼报纸、中文网中文标题讲到明，两名中国学生被指控走私真菌入境美国。点解你要标签中国？ 点解唔话亚裔？ 系咪 racist？ 亚裔都唔得啊， 都唔得啊！ 以左交嘅新闻学啊，你只能够话两名学者，你不能够咧系讲佢嘅肤色、籍贯、血统。听到未？点解你而家要话两个中国学生？你要强调佢个肤色同埋族裔，系咪喺度煽动种族仇恨？左交出咩声啫？系嘛？所以呢，我话呢个美国、英国嗰啲左交咧，嗰种厌恶指数系仲高过呢啲咁嘅叫和谷镰刀真菌啊！ 嗱，当然啦。但我想讲翻个蒋宇容，讲得个声嘶力竭，哇！嗰、那个做作喺个演讲里边为女人发声，惊佢哋冇卫生巾。但你面对个台湾女生俾人扯走，俾个男人扯走，你企喺侧边视若无睹。 你而家反侵嗰啲，你而家出嚟讲啊！你左翼啊嘛，你系 liberals 啊嘛，系咪啊？你系大爱包容啊嘛，但系呢、這个Donald Trump 系法西斯啊嘛。系嘛？你反对叫 China virus 嘛？唔可以叫武汉病毒啊嘛？诶，应该叫做啊，叫 COVID-19 啊嘛？出嚟抗议啊！点解唔抗议啊？咪西根大学啊，咪有个中国学生会嘅，咪有少数族裔嘅。喂，而家美国啊呢个罪恶嘅 Donald Trump 政府喺度迫害紧中国人喎、啊。你而家嗰个学生会啊，连同叫埋嗰啲支持巴勒斯坦嗰啲啊。吓啲三色旗嗰啲啊，同埋 LGBT 啊，整镬啊，游行大示威啊，抗议啊，呢个川普啊，同埋呢个司法部啊，系对中国人啊施行呢个种族歧视政策啊？点解你要讲系中国啊？吓你都未审先判，旧年啊你诶拉咗佢啫，而家未曾定罪、啊，点解你而家爆出嚟啊？系咪煽动啊美国啊白人嘅民众对华人嘅仇恨啊？静晒 ，OK， 唔止啦。就算蒋宇容呢单嘢， 因为边个夹出嚟就拉边个。 除此之外，根本心底里边，但你都讲 咁，你咪话鸡蛋高墙嘅。你而家话呢两只鸡蛋啊，惨遭啊 Donald Trump 啊剥烂咗啊，你出嚟撑鸡蛋啦、啊，好唔好？好唔好啊？村上春树啊，啱唔啱啊？系咪自由主义啊，大爱包容啊 ，We are the world 啊，出嚟啦！点解啊？纽约时报、中文网话明中国学生啊，你写信去投诉啊，好唔好 ？This is racism, isn't it？ 系咪？ 冇啦， 冇声出。OK， 就算蒋宇容呢单嘢，哈佛啊都一片鸦雀无声。点解唔出嚟揽佢啊？点解校长唔接见佢啊？点解啲教授唔一字横排咁出到嚟支持呢个蒋宇容啊？因为 当时有嘅。哦。 Oh, Luana, what a great speech. We are so proud of you. Harvard is going to be so proud of you. 跟住又想，呢啲就係典型美国啊。呢啲我唔可以讲话蠢人啊，或者佢系啲善良啊。即係你睇亲嗰啲美国家庭伦理片呢，即係汤汉斯啊， Julia Roberts 啊，做两公婆嗰啲呢，係咪嗰啲咁嘅典型中产家庭啊，係咪 What a lovely speech. Luana, it was such a great performance. You spoke so well. 就是因为美国佬这一只天真啊，定是愚蠢呢？你只要来自另一个三千年文化，识过孙子兵法，读过这些这样的这些这样的法家，是吧？商鞅变法啊，三国演义啊。你呃啲美国佬咧当食生菜，之但系有一样嘢就系美国嘅制度，佢做亲联邦调查局，佢入亲嗰个纪律部门咧，你唔好当佢系白痴，有好多嘢咧佢系知，但系佢唔喐你住，系佢嗰个行业个行规又好，系佢放长线钓大鱼又好，系啊，佢玩声东击西又好，中国人到底你到底系？是始终是精呢定是蠢呢定是你蠢过美国人呢、这个我不是好这个我不是好肯定。你现在这两个这样中国学者一对男女是吧就肯定的啦你以前来过好多次是没人捉你嘛啲中国人是的啦即是买坐火车不给钱是瑞士去到欧洲一跳跳个闸入上咦咁精的喎、哦、冇茶飞的喎、哦、去日本啊是吧仲话俾人听啊喂免费啊。系嘛？唔搏懵啊！你自己老衬啊！佢唔系唔知道，佢唔喐你住，一喐你咧，系嘛就一抽二楞。你嗰、那个你住喺北欧，你嗰个叫公民社会信用档案咧，那个分数就系零。所以呢个世界冇种族歧视嘅，严格嚟讲，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系咪啊？咁你而家嗱，你即刻联同嗰啲左翼学生会。哈佛学生会、密西根大学、帕克莱 ，OK， 加州分校边度好多呢啲啊，即刻整镬咧，系反 Donald Trump 嘅反种族歧视嘅大游行俾我睇。 今时今日啊，美国啲白左啊，或者嗰啲黑人啊，都全部咧收声收皮，我哋叫做，因为点解啊？依度风头火势啊，边个出嚟咧，边个死。边个出到嚟呢所谓你顶风作案呢嗰、那个就要埋单。所以今次点解呢个哈佛女生蒋玉蓉可以出位大家心知肚明就係、是、其他嗰啲白左呢、啊、心里面呢知道呢个时候呢都系唔好咁高张啦、啊、避一避风头你就冲出嚟咁就冲出嚟咪成全你囉。你讲得咁矫情咁就同你拍手掌囉。有乜所谓啫系咪先最后呢、這个即係 你啲左交办乜嘢叉烧啊？霸乜嘢道德高地啊？第一你咪又系贪钱，第二你咪又系怕死，系嘛？你而家咁有风骨，你而家出嚟从佢撑啊，好唔好啊？ 冇， 你当佢系拉丁美洲右翼军事政府啊？系嘛？出嚟啦！ 冇见 好啦，呢、這个联邦调查局话呢两名中国公民。啊！呢、這个女人的手机里边系发现一份佢2024年签署的工作考核表，内容同佢一单中国大学即系浙江大学的研究有关咧。考核表里边有等种种嘅字眼咧，系声称佢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生，团结同事，热爱祖国等等。咁而家大镬啦，面临共谋走私、虚假陈述。同埋咧，簽證欺詐等咧，係各項罪名。咁而家咧，到底點算咧？呢度我諗冰山一角。咁啊，琴日咧都好似係一口氣拉咗30几个呢啲中國留學生，話佢咧呢啲竊取咩機密啊？呢啲已經濕碎啦。你撻嘢咧就係常態啦。即係美國佬嘅意思，即係話你入嚟攞我啲嘢就算啦。啊，你仲要咧攞走我啲嘢，仲要將呢啲咁嘅恐怖生物武器帶入嚟，呢個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记得咧，即系香港有一位青年古坛专家，啊，亦都系一位咧专栏作家，叫周显啊。啊，周显咧有一句诶，好多年前咧同香港一位名人，一位 KOL 咧就嗌交。 佢就指控啊呢位名人咧就呃咗佢啲钱，即系借钱唔还啦，系嘛？都算啦，就周显咧身边好多啲靓女啊，嗰啲明星仔啊嘅朋女朋友嘅，出晒名咧系好风流嘅，系有呢个香港古坛啊成小西门庆之称。佢话咧，你呃我啲钱咧都算啦，你做咩沟埋我条女，系嘛？即系话咧，即系呢个人咧，佢好信佢，但系咧俾佢咧，动咗佢啲钱咧，又咧，嗰个女朋友咧又俾佢叫埋长脚，所以周显有一句啊名言啊，佢话你可以动我啲水，又可以喐我条女，但系你唔可以既动我啲水，又同时喐埋我条女，即系话你只可以 either or， 你可以咧动我啲水或者。喐我条女，你喐咗我条女咧，你唔好动我啲水，你动得我啲水唔好搞我条女，你动咗我啲水又喐我条女咧，呢样嘢我一定立青啊！系同你六国大封商。 呢个我听过喎，依 类听过， 我听过依类嘅言论，不过性质有少少唔同。我就听过一个朋友咁讲，即系佢同女人交往啊，我唔知点样交往，咩身份啊，就话你一系就同我讲钱。 系啊， 唔紧要，我俾一系同我讲感情，我更加乐意。但你唔可以同时同我要钱，同埋同我讲感情，我接受唔到。 冇错， 呢个原理一模一样。 系啊 ，either or， 你一系收钱，一系讲感情，但唔好同我又收钱又讲感情。 冇错啦，嗱喺拉丁美洲嗰啲咧，墨西哥啊，咪好多嗰啲法官啊，系俾嗰啲匪帮啊，系乱枪射杀嘅，系咪？ 系啊， 系咪呢啲拉丁美洲特别多？点解系法官呢？系嘛？法官咧就因为收咗嗰啲黑帮嗰啲钱，人哋咧贿赂你之后，就希望你喺法庭嗰度咧系松手。点知呢啲法官咧，既然收咗人哋啲钱咧，仲要将收俾钱嗰啲嗰个被告咧系钉死入狱。咁于是咧，你又收我啲钱，但系收咗钱又将我啊系钉入狱嘅话，呢样嘢咧喺江湖上边度都讲唔过去。 呢啲社团规矩嚟噶啦。即系如果 所以 入世深啲就会知道呢一点咧系江湖规矩，系嘛？共产党如是，社团如是，一模一样。 嗱，你警察又好，法官又好，如果一个咧人犯咗法咧，断喺你手上，俾你判十年咧，嗰个人就算系社团人士出到嚟，唔会怪你，因为呢个系你嘅职责。 嗯， 之但系如果你收咗我啲钱吓，然后仲反悔，仲要咧将我钉入贼嘅话，我出到嚟非斩你不可。呢啲香港几十年啊，都有呢啲江湖规矩，因为咧人哋喐咗你啊，都要喺个江湖世界嗰度要讲得通噶，有个地下秩序噶、 哦，绝对 系。喂，呢个明明系斯文人嚟噶，点解你要斩佢啊？冇，系嘛？喺各大社团咧，系都要讲得通噶。如果唔系咧，系斩一个文人啊，或者呢啲咁嘅知识分子啊，吓、啊、喺中国社团里边咧，系一种禁忌嚟，咪就系咯。你而家搞到咁样样咧，吓你挞我啲嘢就算啦，仲要将呢啲咁嘅嘢入埋嚟咧，带埋入嚟，我谂卢比奥 Donald Trump 今次冇得忍咯。跟住你仲整个哈佛女孩出嚟咧，系扮晒嘢，扮晒叉烧啊，念一轮嗰啲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嘅《游牧人生》啊，嗰套叫《Nomadland》啊，你有冇睇？ 有， 系嘛？即系成班嗰啲咁嘅穷人咧。即系嗰啲美国嗰啲基层 坐旅行车周围去啊，打散工啊， 去啊，打散工啊，洗衫晾衫啊，咁跟住都好浪漫啊，仲识得吟莎士比亚十四行啊，Sonnet Number 18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哇，即系嗰套戏浪漫到痹啊，系一个咧来自北京嘅中国女导演赵婷啊，系拍噶嘛。好有咧，呢个叫美国许鞍华， 又重新 define 一个 house 咧，同一个 home 嘅分别啊嘛。 系啦， 冇 house 都可以有 home 啊嘛。 系啦，冇 house 有 home 啊，呢啲就系美国左交啊，啊呢啲帕克莱啊、哥伦比亚嗰啲社会学里边啊，最中意讲啲名词，例如咩叫 moral imagination 啊等等，啊又生一个咁嘅学术名词，我真系写个福字。而家咧冇办法啦，系嘛？你谷都谷到咧，即系美国佬谷精上脑咧，嗰七千几万人咪整个 Donald Trump 出嚟收拾你咯，吓咪就咁。 其实咧 ，Donald Trump 咧 ，in a way 其实就系你讲嗰啲江湖人士，因为佢嘅出身咧 就是既是黑道和白道中间游走。现在你将见到他的处事方法对于中国共产党就是江湖人士的计数方法。即是你既是可以拿我美国着数，但是你不可以呢这个出到来呢就要将美国呢就拱埋一边，或者自己呢做大 佬。你可以公平竞争这个世界，是吧？但不要使这些阴毒招数，这些呢是美国人呢是超越晒佢嘅底线嘅，系嘛？啊，呢个又食又溺，仲要赵元松咧就话条女好蠢噶，系嘛？话我俾啊，我一杯酒啊已经搞掂噶咯，系嘛？仲要话咧吓，佢喺床上嘅嗰个表现咧系唔系几好啊？呢啲去到边度都俾人突噶啦，系咪先啊？系嘛？好啦，咁啊，今日咧吓就呢个number one 啊 A 中国 A 一号终于蒲头啦。是会见这个白俄罗斯总统。 是。 正如我们上一集讲，你观察中国问题要将事实和想象和愿望分开。他今日蒲头不等于说没事，是不是？长期不蒲头亦未必等于说有事。即是我们举个例，邓小平在六四前后，特别是开枪之后的长达五日失踪。啊！嗰啲謠言滿天飛，話鄧小平俾人軟禁啊，或者死咗嘅，係嘛？ 係啊， 係嘛？嗰陣時就好多啲 wishful thinking 啊。人大委員長萬里咧係外邊訪問，啊坐緊飛機入嚟，啊啲謠言話萬里啊翻到去北京咧就會召開人大緊急會議咧就罷免鄧小平。嗱呢啲全部 wishful thinking 係一啲咧當時嘅知識分子咧懷住一種天真良好嘅願望。萬里點會啊？係以人大委員長召開緊急會議啊？下令罷免鄧小平啊！你未免對你個國家個了解咧係太膚淺啦，係嘛？咁啊，今日咧以中國人嘅日曆咧係叫五月幾多三十五號啦，係咪啊？五月三十五號啊，嗰兩個數字好似唔睇得啊嘛。 嗯。 不過你今日嚟講咧，啊，你都要拉人喎，係咪？小心喎！凡親有啲教師，今日禮拜幾啊？禮拜三啊，係嘛？ 係啊。 凡且有啲教師今日啊喺中學特登喺度講，你講中國文化冇事啊嘛。如果佢講二十四孝啊，講中國嘅農曆嘅二十四節氣啊，啊你小心喎、啊，係嘛？身為咧家長同埋學生，記住打稿咪熱線喎、啊。點解你要講二十四孝、二十四節氣啊？你係咪暗示啊六四二十四啊？係嘛？小心啊！远对抗无所不在噶，系嘛？一讲到二十四呢个字都敏感啊！啊，仲有二十四啊，等咩六四？话系有冇咁样杯弓蛇影啊？系嘛？我感觉到系咯，我觉得嗰个老师啊系有问题咯，特登强调今日讲小朋友，你知唔知道咩叫二十四孝啊？系嘛？佢讲二十四嗰个 number 嗰时讲得大声啲咯，系嘛？好啊，咁另外一个。啊、小朋友啊，咁三八咧，三八都系二十四喎，冇错啦。如果讲亲三八嗰个咧，都系影射紧六十四，都系影射紧六四，因为三八咧又系六十四，六四又系二十四，所以讲点三八口径，今日咧你都觉得，你都应该觉得佢系软对抗。咁三八妇女节咧，讲得啱啦。今日三月二十，五月三十五号，今日所有嘅妇女应该唔好出街。一出街咧，你令我联想起咧三八妇女节，联想到三八二十四，一有二十四就联想到六四二十四，六四二十四就即系呢、這个。嗯、我唔敢讲，我唔讲错，讲错吓。 喂，呢、這个呢个日子 好多敏感词噶，中国人，我话俾你听啦，唔好乱噏啊！ 我谂全世界啊，净系香港而家先至会咁样，我谂仲衰过北京、上海。 唔衰，我冇道德判断，我唔可以话衰。 喂，有个 我只可以话得意啫。 有个应该系女性嘅艺术家喺崇光外边，佢只系照香口胶仰望咗一阵，跟住就俾便衣警察拉走。你想想他没有点烛光，他没有喊口号，身上没有任何标语，他只是照下香口胶这样在那里、抬头仰望，就已经被警察拉走了，在铜锣湾。那你不如简简单单你直情宵禁啦。如果你不想宵禁整个香港，你就封了这个铜锣湾东角道，封了 SOGO 一带，维园一带，是吧？没问题的， 你这些东西做得出的嘛。那你不要又说我们有 人身的自由、表達的自由，但實際上連任何人啊，可以隨時在這些銅鑼灣的地方站一陣都被警察帶走的，那這個是什麼香港呢？這個不就是告訴你為什麼那麼多人不願意，即使有兩餸飯吃，有大灣區去，他都不願意在香港，因為他見到這些畫面，這些這事，實在覺得這個太荒謬的。 大陸好像沒有啊，大陸有沒有你吃下鄉口家行兩步有公安。 你我問回，如果你們在大灣區的，你在番禺、東莞、廣州，你6月4號行街，你停了在那裡照鄉口交抬頭望，有沒有公安來拘捕你？ 很多敏感日子的，所以一旦敏感日子記住入大灣區消費，知不知道以後很多個的，是吧？ 所以咪就係咯， 無謂引起阿常誤解啦。咁人哋都開工啫，滴到你翻入去又要落口供又成，你無謂。而家啲警察啦，工作負擔都好重啊嘛，係咪？ 咁啊，製造多啲就業嘅，同埋加班錢都唔錯嘅，陶生。 你講得啱啊！呢個咧都對經濟效益咧係有好處，因為咧馬克思講，馬克思話喺一個咧貧窮嘅國家。即使有一班乞衣冇得食冇得饮，佢走去打荷包，吓佢走去爬山，呢个咧都系对 GDP 生产咧系有利嘅。点解啊？因为第一，佢走去小偷嗰度偷嘢会俾差人拉，差人拉就履行职责。如果个社会太平，警队咧就会削减人员，就会造就多啲失业。差人拉咗个小偷咧，差人咧系有粮出。然后将个小偷咧的入报案室咧，系写呢个录口供。另外嗰个 madam 又有粮出，跟住将呢个小偷咧吓拘留咗两晚，然后帮衬啊呢个两送饭，冲杯鸳鸯奶茶，咁咧叫外卖嗰度咧外做外卖间茶餐厅有生意，然后48小时之后过堂，法官升堂打喊到咩嚟噶？咩你讲湿碎偷嘢啫，你唔好话咩嚟偷嘢。係咪法官呢都系每日裁判司啊，喺呢个10点钟西营盘嗰处裁判司处呢系排队500个呢嗰啲咁嘅非法摆卖啊、偷窃啊、牛肉干啊咁样呢，系俾你审案，你呢个裁判处法官先至有公开。所以呢一个穷人走去小偷走去偷嘢，是会根据马克思这位经济学大师的原理，是全部是有叫剩余价值。马克思的资本理论里面是讲剩余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 follow the money， 是讲这件事的。所以你说这个特殊的日子，你说还是要求平反，我觉得这个无谓有太多的幻想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制度的基因问题。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制度基因》。好嘢啊！系古往今来啊，讲咗好多灾难嘅源头啊！我好开心佢睇见呢条题目，因为基因咧系本人啊喺20几年前开始发明小龙 DNA 啊、制度基因啊、民族 DNA 啊，系咪？而家呢个基因乜 DNA 物咧，系全世界都流行。 嗱，我预言咧，以后咧，香港人如果真系想纪念六四啊！翻大灣區咧就容易過安全過喺香港，我唔係講笑喎，依個我真係預言，即係可能你翻到祈福新村啊，跟住兩三個朋友走落去樓下點支蠟燭都冇人理你啊。但如果你試下喺香港咧，你是但走去美孚新村第一城啊，你點兩支蠟燭，我諗即刻有人舉報你，跟住國安嚟係嘛？ 咁啊，而家亦都有一個好奇怪，就係全個華人社會咧，本來一路到2018年咧，都係想得中國香港特區有班人好熱血咧。就走去舉行燭光會啫，其他呢一代嗰啲小紅書啊都慢慢忘卻噶啦，因為呢個世代交替咧，中國人咧就係每一代啊，佢嗰個生態同埋嗰個性格都唔同，係嘛？譬如話20年代出世嗰代中國人係最多學問嘅，因為咧佢20年出世咧就1945年至到1949年咧，佢可以喺民國時代啊傳教士辦嘅大學嗰度讀書。所以1989年六四期间，点解仲有北京大学其他大学嘅知识分子嘅升门学生呢？因为1920年出世嘅嗰一代嘅中国教授，到咗1989年，只不过系69岁，佢哋好多啱啱退休，系民国长大嘅一代，系知书识礼，温柔敦厚，而且咧嗰个知识好扎实。例如嗰陣時嘅去 MIT 啊，喺嗰度第一個中國人教授叫顧旭秀啊， 钱钟书啊、赵元任啊、啊香港嘅钱穆啊，嗰阵时未死嘅。嗱，嗰一代嘅中国人个基因咧系未曾扭曲嘅，仲系善良嘅。啊，仲有北大嗰阵时呢个季羡林啊，呢个死得最迟啦，系嘛？即系嗰一代嘅人啊，胡适啊、傅斯年啊，系非常之咧系善良。啊，而家咧啊，嗰班人已经死晒啦，系嘛？而家过咗35年啦。 嗯， 当呢个叫50后啊，喺大陆出世嗰代咧，66年佢做咗红卫兵啦，做咗红卫兵咧，佢个基因开始扭曲啦，因为毛泽东喺1950年将呢啲咁嘅知识分子一浸浸开始铲除啊，将中国人里边咧吓嗰个优良嘅品种咧一浸浸咧系去淘汰，剩翻嗰啲咧系劣种啊，系嘛，系或者系平庸啊，然后咧1957年再饿死3000万农民啊。将你呢个咧中国人嘅人种大洗牌，到你咧50年后出世嗰代咧，66年就系做红卫兵。好啦，而家红卫兵嗰代咧就已经做咗老豆或者阿嫲啦。啊，佢哋跟住咧就喺改革开放嗰时咧，系只要啊系识得走后门咧，好多又发咗达啦，发咗达，于是佢哋生出嚟嗰代咧，咪就系谢蒋宇蓉嗰代咯。嗱，嗰代咧，如果你细个入共青团啊，红领巾啊。享受特权咧，你一样咧系成为要遵守中国国家情报法，去到美国就系拉咗呢两个咁样样咧，系要咧尽忠于佢嗰个党个机构。所以咧，而家你再派啲中国留学生出去，西方咧好幼稚，以为咧系用西方嘅人民主人权嘅价值观咧，系去改变和平演变佢哋。我觉得效果咧。我唔敢讲啊，有几多麻麻地嘅啫，因为变种啊，大洗牌啊，喺呢个人种嗰个基因大洗牌，洗到第三代咧，就已经同胡适、傅斯年啊、啊钱钟书啊、冰心、朱自清啊，系两个人种嚟噶，系嘛？甚至佢哋系唔系中国人咧，我都有啲怀疑。你睇你点，佢哋系生物学上嘅中国人。但是咧，文化价值观和精神上，我不觉得他哋是中国人啊，系嘛？所以嗱，呢个一个问题。今日既然咧咁开心，系嘛？标签到话拉咗两个中国学者，系嘛？分分钟咧，你可以为 China Virus 平反，又话系种族主义，系嘛？而家你既然系承认种族主义，咁啊，今日咪研究一下中国人呢个种族变种问题啦。所以平咩反啫？系嘛？啊，呢个问题咧。啊，都系另外慢慢你自己去思考一下，食下花生，睇下嘢算啦。好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仲有冇补充啊？ 冇补充啦，我哋 有冇啊？ 冇啦，冇啦， 冇啊嘛。好啦，冇啊，咁啊，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风云 谷，多谢各位收睇，拜拜， 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啊，尤其呢1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令力， 零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